利嘅一個社會，佢就係唔想慢慢咁樣逐步逐步去到同佢男朋友建立翻個關係。 而佢唔係而呢個港女咧，又信任權威啊嘛！你見到咁多 model 啊，有咁多嗰啲即係主持啊，同佢影相啊，咁 佢側邊 個個舉曬手指公喎、 啊。喂，同埋側邊嗰啲有幾分知識嘅喎、 啊。係啊，即係個個都好似即係呢個河東精神咁樣樣，即係舉曬手指公 咯、啊。關景 紅啊，係嘛？即係屌喂，即係喂呢、這個好嘢嚟㗎，喂！啲女咁索都愿意蝕底俾佢， 何况我咁 啊？咁我都唔系好靚女啫，系咪？咁变咗蝕底嗰个唔系，可能系佢，咁所以佢先收你五万蚊一镬，系嘛？咁喂，你谂下，但如果你俾得100,000蚊出嚟嘅话，呢100,000蚊你不如俾 coupon 费算啦，系嘛？ 唔系咁你 即系嗱嗱，咁我系佢， 如果你唔好咁讲，因为你爱情就不能够系即系透过钱嘅买卖噶嘛，系咪？咁如果系钱嘅个买卖？咁不如叫雞， 咪去到咁 啊！叫鴨， 可能 desperate 到人哋，你攞50,000蚊出嚟做 coupon 費，人哋都唔肯 cool 咧，你唔知。 唔係咯，我咪話，喂，咁匪夷所思嘅嘢，明係昆你上搭，喂，你都會信嘅。 係。 喂，我睇完呢兩單新聞之後，哎呀死啊！原來條界線就係30歲，即係30歲以上，即係容易總結啦，方便。就係、是、咧，就係、是、相對上係即係心靈好空虛、脆弱，同埋容易壓。 点解会系咁先？即系其实香港呢种生活系，其实好忙嘅。30岁嘅人系咁，你谂下，喂， 理论上系剥晒嘅阶段啊嘛。 嗯， 就系因为翻工翻到傻，根本就冇时间去认识即系男女朋友，或者系即系尤其是女士啊，即系佢上咗马之后咧，就系好难甩噶嘛。即系佢中意咗你。肥仔狼嘅話，就係、是、你有一日拋棄佢嘅時候，佢好痛苦、好傷心噶嘛。男士反而就相對容易啲。嗱，憑我嘅觀察同經驗咋，就係相對容易咧，就係救佢唔去身咁嚟嘅人嚟噶嘛。即係我哋都會咁氹自己啦，大佬屌係嘛？但係咧，女士係相對難嘅。佢一因為佢中意你，即係佢同你，即係好似之前個古仔咁，佢同你去酒店，因為我愛上你。男人就唔係㗎嘛，即係有得食唔都唔食咩咁樣，其實係真係5分鐘嘅歡愉嘅啫嘛，係咪？未必同你係有感情嘅情況之下都可以㗎嘛，但係女士就唔係，所以佢哋先會咁 desperate。你攞兩個例子嚟做結合嚟比較就知㗎啦，因為佢有啲性交轉運嗰啲當事人係因為想同翻個男朋友 cool 嘛。所以先蝕底俾你嘛，仲俾埋錢你大哥，哇！嗰條好似合法啊，嗰條契弟真係屌大佬真係，係咪？ 咁啊，即係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大家嚇冇，即係你自己都要知道啊。即係因為其實我都好小心，我都好認真去基於呢個 benefit of doubt 咧去 search 過，係咪真係性交轉運咧？係真係有一個即係真係有一個。有個學理喺度，即係有啲人係掂過嘅，即係或者係有啲即係係名目啦，係嘛？咁但係真係揾唔到喎，大佬。即係你起碼喂，以前阿女王佢講佢嗰個咩啊？嗰個咩敦煌佛學乜鬼嘢？即係佢自己都噏到個名目出嚟啦。 敦煌派 係嘛？咁大佬你即係性交轉運，咁你都會有個派㗎，係嘛？咁就係冇咯，屌！即係我揾唔到啊， 連派別都冇 啊。咁如果你 咁你 Google search 呢四个字揾到啲咩出结果？ 冇啊，咁咪就系全部骗案咯，屌！咁如果你 咁你咁 系咁样嘅话， 你都中计 系啊，你都中计咁啊，即系冇办法啦。 你咁多啲咩骗案？ 唔系，但系呢条友咧，佢系摸中咗一啲人心理嘅，就系、是、其实第一，你30岁嘅女人咧，就真系好 desperate。 越大嘅大话，越多人相信。 嗰條友即係佢嗰個男朋友，點解佢唔可以失去咧？第一，可能呢個男朋友咧，就真係可能係識咗好耐，即係係你30之後好難有真愛，都係講條件，但係交易居多好多都係。 嗯。 但係即係你如果你自己對有回憶啊，你唔係咁容易係即係肯放手嘅，其實就咁，所以就呢個係佢哋弱點咯，係嘛？正正就係因為弱點，你俾人乘虛而入咯。 第二樣嘢頭先就係講翻工翻到傻，你好難識嘅第二個啊嘛。 嗯， 即系讲到尾就系话，喂，你林郑月娥嗰个咁嘅施政报告讲嚟讲去就系房屋，讲嚟讲去就系交樽，从来都冇讲过呢个标准工时呢一样嘢，咪就系益咗嗰啲咪性交转运咯。 因为大家嘅施政报告里边咧睇到就系我哋其实系鼓励紧大家咧继续喺度超时工作噶嘛， 大家 继续去承担一个相对被剥削嘅工资嘅情况之下，就系帮啲老细搵食噶嘛。 系啊。